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 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一字峨眉马凤顾，师兄弟两人双战夏随良，这真是一场凶杀恶斗啊！到了现在，谁也不给谁留客气，都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了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夏随良武功虽高，但是他贼人胆虚，他生怕后边追兵再撵上来，腹背受敌。打仗就是这样，一心不可二用，这精力要一分散呐、啊，有10成的能耐就变成了8成了。因此呢，打了个势均力敌，不分胜负。在这时，那300官兵也没闲着，奉徐良之命，早都做好战斗准备，手里边拖着强弓硬弩。领队官一声令下，弩箭齐发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剑似飞蝗啊，什么人也架不住这顿射。尤其是他们这种武林的人物，一不顶盔，二不冠甲，手里头又没有盾牌，都是短一斤小打扮，这玩意儿要给射上还受得了吗？夏随良一边打着，一边还得拨打凋零，就更分心了。他一看呐、啊，走不了了，干脆调转方向，从别的地方逃跑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跃，哗啦，抽身便走。在他身后的铁掌霹雷子詹峰、詹明奇、翻掌震西天方天化跟着他也想走，可没想到两个人都中了箭了。詹明奇腿肚子上来个眼儿，方天化的左肩头上叫凋零箭给射中了。哎呀哎呀，俩人身子一摘呗，还想挣扎着跑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马凤顾就好像离弦之箭一般，噌噌跳到二人身后，没用宝剑砍，用宝剑的背儿狠狠抽打他们二人的腰部， 啪啪，把两个人抽了两溜管啊。二位老剑客过去用脚给踩住，吩咐一声啪，把两位堂主是生擒活拿。这俩小子也丢人呐、啊，一看下水两跑了，他们俩被拿了，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扯着脖子还喊呐、啊：“下老剑客，救救我们，我们被拿了。”夏虽良听得真真切切，扭回头一看，可不是，哎呀，心说方天画和詹峰可不错呀，连日来我们是同甘共苦，风雨同舟，如今他们被拿，我焉有不管之理。他本想冲回去把两个人从虎口里救出来，那谈何容易，他刚一转身，迎面的弓箭就射来了。夏遂良一看不行，心说二位啊，我对不起你们，现在就得个人顾个人了，将来有了机会，倘若你们二位没死，我再想法救你们也不为迟晚。就这样，夏遂良没敢回来，直接奔正南就跑下去了。正跑着呢，正好遇上了四绝僧，一瞅这四位这个惨劲就甭提了，一个个倒脱五色勾魂幡，被那烟熏的脸都变了颜色了，闯重围正奔这个方向来，极光眼睛挺尖，阿弥陀佛，是夏老剑客吗？啊，四位圣僧是你们，哎呀老剑客呀，三仙观算完了，咱们快点一起逃走，我正找你们呢。三教堂的二位堂主何在？被人家抓住了啊？是吗？那快走。他们合成一伙到了南山口这儿，还没走出五步，就听见一棒锣响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伏兵四起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，有两个人率领军队把道路挡住。夏遂良一看，呵，上吹手的正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，下垂手的正是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凤。夏遂良心说，坏了，今儿个该着我倒霉呀、啊、怎么竟碰上硬茬？莫非他们四面全都有埋伏不成？可到了现在就得硬碰硬，不豁出一头去也跑不了啊！夏遂良把三尖匕首月一晃，朗声喝道：“呔！”对面是白衣子上云峰吧？无量天尊，不错，正是贫道，我已等你多时。夏遂良啊！如果你不糊涂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形势，我们已布下天罗地网，而累生双翅也难以逃走啊，还不放下兵刃自备祈福吗？呸， 白狼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拿命来！晃三间匕首月跟白衣子站在一处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按身份，金灯大剑名排第四，白衣子排的第六。要按理说白老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这金灯剑客也不走字儿，遇上几回白衣子都是在不利的情况下。拿今天来说，他在三仙观就一顿猛打，耗费了一定的精力，方才在正东又遇上了上三门总门长夏侯仁和马凤屋两个人打他，又消耗了不少精力啊。如今碰上白衣子，血气方刚，养得挺足，他这还不行，因此相比之下他又吃了亏了，不但不能取胜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被小剑魔逼得是噔噔噔噔噔不住的倒退呀。这四绝僧手拉五色勾魂幡想过来帮忙，结果被尚云凤给拦住了。尚云凤手使一把利刃，名叫太阿剑，他这把宝剑这个快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要砍人跟炫大萝卜似的。这四绝僧哪里是上老剑客的对手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宝剑光芒闪出，啪，把极绝和尚是劈为两半。夏随良就一哆嗦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哎呀，太惨了，圣僧，你为了给我帮忙，不远千里来到三仙岛，没想到归根结底把这条命给断送了，我要有三寸气在，必给你报这一箭之仇。他还没等想完啊，又一箭，让眼一看，大和尚激光也失手两分。咱这么说吧，按钟表讲没超过十分钟，这四绝僧死了两对，整个都报销了。这尚云凤也豁出去了，把白衣服都染红了，剑斩四凶僧招，拉宝剑跳上来，帮助小剑魔双战夏随良。本来夏随良就招架不住啊，哪架得住俩人打呀？一个没留神，哎，叫小剑魔的佛光剑在他肩头上划了个口子，顿时这血就淌下来了。夏随良一看不好啊，再打下去我命休矣，虚晃一招绳，抹头便跑。小剑魔本来想追，被尚云凤把他拦住了，且慢，师弟啊，追不得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我们奉徐良所差在南边守护，这个缺口无论如何不能闪开，夏随良跑也跑不了，四面八方都有咱的人，早都埋伏好了，咱们这一追岂不打乱了阵脚啊？等收网的时候咱们再追也不为迟晚。嗯，有理。因此小剑魔收兵撤退，仍然守把着正南方。单说夏随良 忍痛扶伤，冒烟吐火而走。在乱军之中，又遇上了三仙观那几个老道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和他的师弟李道安，后边还跟着十几个老道。再往后看，三十比丘、卧佛、昆仑僧、九头神雕、纪成达也陆续跑来了。他们在难中相遇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夏遂良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唯一的办法是闯重围逃出去，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。各位随我来。”他们又奔北边下去了。这北边又有山，又有水，还有树林。还没等到水边呢，就见伏兵四起，锣声震天呐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，别让夏遂良跑喽！捉拿金灯剑客，嘡啷啷啷啷啷啷！啊！把金灯大剑吓得魂不附体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后倒退了十几步。闪目往对面观看，心里就凉了多一半儿。借着灯光看得真切，在对面站着个胖大的和尚，那肚子都出了号了。在这和尚的身旁有一个野人，手中提着九耳八环太阴刀。他看谁呀？这大胖和尚正是万年古佛，这个野人就是王元王老剑客。本来他的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又遇上这两位劲敌，他能顶得住吗？夏遂良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嘿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一救就是一救了。压三间匕首月他就跳上来了。这万年古佛呀，不管生气也好，不生气也好，他是一张笑脸儿，就好像庙里那大肚子弥罗佛似的，老那么乐呵呵，哪怕火上房呢，他也沉得住气。今儿个也不例外。万年古佛舔着大肚子，手里提着十八节葫芦鞭，冲着夏遂良一笑：“阿弥陀佛，夏老剑客，贫僧恭候多时了。夏老剑客，你走不了了。”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啊，就为对付你的。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？在这个场合，慢说是你，就比你高超十倍的人也难逃公道。算了，别打了，把家伙扔了吧，让贫僧拿绳把你捆上，送给徐良和白云瑞，那时贫僧一定给你多加美言，开脱你的死罪，你看如何呀？呸！老和尚，我不领情，我也不道谢，咱们是水火不相容啊，大不了我姓夏的脑袋掉了，完大个疤，想叫我屈服啊，没有门，拿命来！他刚然想往上蹦，萧道成、李道安这俩老道窜上去了。夏老剑客，您太累了， 在后边休息片刻，把这大和尚交于我二人。两把宝剑直奔万年古佛。万年古佛乐了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们是三千观的两位观主吧？你叫萧道成，你叫李道安。 对对，是又怎么样？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了，不信咱就试试。王元呢？ 在， 把他们收拾了。炸！张当，要活的啊，不要死的，最好是要带活气儿能讲话的，将来留着还有用。 谨遵师命，拿命来呀！炸炸炸！ 你说他吓人不吓人？ 王元往上一纵，抡圆了九二八环太监刀啊，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啪！一刀把李道安劈为两半。万年古佛气得一拨了脑袋， 你看，没说要活的吗？ 师父，我一下没注意，使劲过猛了。行了，抓这个活的吧。 他又奔萧道成，萧道成吓得魂不附体呀，一个没注意，宝剑正好碰刀上。他的宝剑是普通的钢铁，王元的是宝刀切金断玉，苍啷一声把剑削为两半。萧道成见势不好，扭头就跑。他哪有王元快？那王元脚尖一点地，撑撑撑，三晃两纵就到了他背后，青书圆臂砰一把，把萧道成的腰带子给抓住，你滚！往怀里一拽，萧道成也不是省油灯，顺这个劲儿，冷不丁一转身，照王元就是一掌。王元一缩脖子往下一躬身，把这一掌躲开，心说他妈这小子还不老实啊，抓住他手腕子用胳膊肘往下一垫，我叫你打，咔吧把左臂掰折。萧德成再想反抗也不行了，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。卧佛昆仑僧一看可急了，拉大铲往上纵，打算跟王元决一雌雄。万年古佛过来了，用大肚子一挡， 等等，别对付一个人，老僧还闲着呢。来来来，昆仑僧，你跟我咱比量比量。 弥陀佛，拿着走。 轮铲便砸，昆仑僧怎么能是万年古佛的对手呢？俩人差的太悬殊了。几十个照面之后，大铲被万年古佛给揪住了。 给我，我不给，给我吧你就。 万年古佛稍微一使劲把大铲给夺过去了。昆仑僧火往上撞，晃双掌猛击万年古佛的肚子，心说把你这肚子打冒泡，结果吃了亏了，他这肚子溜圆，瞅着肉乎乎的，但是不惜碰，那碰上就倒霉。昆仑僧这一拳正好揍肚子里边去，再想拽出来可就困难了。万年古佛哈哈大笑，昆仑僧啊，你就在这儿吧，伸出了蒲扇的大手，照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巴掌，啪空通把他打倒在地。王元举刀刚要砍， 妈的，他可不能死， 留着他可有用啊，将来到了官府还得问他的口供呢。 爸， 昆仑僧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金灯大剑下嘴凉，一看不行，打不了了。怎么净打败仗啊？此路不通，咱们再改变个方向。结果这一转身奔正西又下来了，简短截说，西边也有伏兵，带队的正是扭转乾坤木兰十方少林头位名僧，叫欧阳钟会，他的助手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，领人把他给拦住了。夏随良就好像疯狗似的，轮动三间匕首月，频频发动进攻，但是三次都被给打回来，闯不过去。因为不光是这俩人，后边还有300军兵呢，不行就用弓箭射呀。夏随良一看，可完了，从哪面也闯不出去了，干脆就选个有利的地势，咱们决一死战。莫回头了，他奔三仙观这个方向。刚走到半路上，白眉大侠徐良、玉面小达摩白云坠、铁观音彭之化、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会、扭转乾坤乾坤倒转陆天林、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大礼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醉菩提、凌空长老、九转还阳、达尼佛、古风罗汉、野外老剑仙、陶路、陶福安、古墓大剑、邹瑞、邹化昌，领人就冲上来了。别让夏随良跑了，活捉夏随良。署房署安的声音特殊，离多远就能听见。 各位家把军，夏随良跑不了了，就在前面呢，动手快点抓活的。哎呀，不好！ 夏随良就有点发懵啊，转回身去。没跑出半里地，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仁、一子峨眉、马凤姑、白老、白一子、寒江孤雁、上云峰从正面杀来。刚一转身，欧阳钟会、诸葛元英、万年古佛、王元从左右也夹攻上来。这时东方破晓，天已经放亮了。夏随良一看呐，都是人家的人了，心说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难道我真叫他们抓个活的不成？不行，我人格上受不了这个侮辱啊！他把三尖匕首月一吊个，明晃晃的尖子就对准梗嗓。心说夏随良啊，我是命该如此，他就要自杀。 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金灯大剑下随良，身陷重围，再想跑跑不了了。他一看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，一个个手提兵刃，是怒目而视。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。夏侯仁、马凤姑、白衣子、尚云凤、欧阳钟会、诸葛元英、万年古佛、王元、陶禄、邹瑞、白云瑞、徐良、欧阳普中、凌空、古风、彭之花、江兆慧、陆天林、潘鼎臣、洪飞、哈坤、方书安、尚怀山等等等，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！一个个圆睁虎目，咬碎钢牙，要跟他算这笔总账。到了现在，夏遂良的威风扫地，他一想，别叫他们抓活的，那滋味不好受啊，不如狠狠心，我自杀就算了。哎，他三尖匕首月一吊热，要给自己来个眼儿。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，倒不是疼他，想抓活的交到开封府问供，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，杀了多少人，就这么胡了巴涂死了，那是便宜。想抓活的一看他要自杀，这怎么办？陶福安出其不意，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步神拳吴营长。你看到现在这吴营长使上了，啪，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肘上。他一哆嗦，他亮亮亮亮亮，三尖匕首月落地。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招？往回不好使，如果夏遂良助生意也欲用功，你根本打不动。今天他是想自杀，没心做防备，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。三尖匕首月一落地，大伙利用这一机会，哗，往上一冲，把他给包围了。夏遂良啊，还不服气呢，凭着俩拳头还想征伐。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地拍了一掌，啪，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10几步，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但这口血没吐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人家功底儿太深了，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，没把他打吐血。他刚一转身，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，啪，这这这这身子一摘问，俩眼睛鼓出半截的又缩回去了，这口血还没吐出来。房叔安一看，我也试试，拿巴掌打没劲儿， 他就利用他这大脑壳使了个老和尚撞钟，噔噔噔噔嘣，这一脑袋正顶到夏绥良心口上头。这下夏绥良可受不了了，本来那个血没吐出来，可也离着那边差不多了，稍微加一点力量他就得吐。方叔安就是这一点力量，嘣，这一脑袋，就见夏绥良把大嘴一张，啊！方叔安可倒霉了，这一口血全喷他脸上了。方叔安这个叫，你们倒霉了，撒狗血，撒狗血都跑我身上来，我他妈倒了八辈无血没了。而且他捣乱咱不提，夏绥良是仰面摔倒，人事不行。要依着很多人呢，就把他乱刃分尸了。徐良头脑比较清醒，啊，众位等一等，千万不要下手，留着他有用，他是属于国家的要犯，要借往东京还得审问他的口供，大家忍耐一点，忍耐一点，因此才保住他这条狗命。你看这个人伤这么重，运回东京也不行啊，就得死半道上，还得给他调治，灌些止血丹，附上止疼散，给他包扎治病，然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脚步声音，假叶子哗楞楞直响，大家一看，正是南海总兵官曹锦超带着一伙精兵推了几个人，还这几位跟灶王爷差不多。徐良闪目一看，呵，为首的五音剑客庄子琴，背后血手飞廉江红烈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一个也没跑了，全给捆来了。徐良就问曹总兵，你是怎么把他们抓住的？ 嘿嘿，我捡了个便宜，这几个小子见识不好，打算入水潜逃，他哪知道水里面咱也有了准备了，早拉下几张大网，结果他们一到水里就钻到网里去了，就这样把他们生擒活拿，这才送给三将军您发落。很好很好，你立下大功一件，来，丫头 白云瑞领着人，把三千贯七星楼所有的魔窟都重新检查了一遍呢，除了死人和受重伤的，几乎都当了俘虏了，就说逃走的好像没有，光这俘虏就抓了好几百，排成了两大溜啊。白云瑞让总兵官派军兵在这儿驻守，以防有变，余者得胜班师回归招商店。大家回到店房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乐坏了。回忆这两天的事情，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。虽然说付出那么大代价，但换来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。徐良吩咐叫厨房赶紧准备速斋速饭，另外熟家的人得吃荤的，越丰盛是越好，咱们要在一起庆功。房叔安非常机警啊， 孟干老，人不能乐而忘忧 啊，这话怎么解释？ 咱抓住那些可都是大鱼呀、啊，这帮王八蛋一旦要跑了，咱就前功尽弃了。 说得好，那你说怎么办？ 我说咱别光顾吃饭， 留下两成让你吃饭，那一成看守这些王八蛋，咱们换班的吃。另外我跟曹锦超曹总兵打过招呼了，让他给准备几十条粗点的铁链子，最好都把他们锁上点，以防他们逃走。 好办法，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。 徐良这一夸赞方叔安，把他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当天铁链子用车运来了，方叔安亲自监工啊，啊，当当当当当当，给夏随良、方天化等人全给砸上了，拨圈、手肘、脚镣，连腰里头都拿铁链子给盘上的。大伙一看这个乐呀，心说这干嘛这是？哎呀，这夏随良啊，慢说受伤了，不受伤也跑不了。得有多大的力量能挣脱开这么多条铁锁呀？不光是他，其他的人也是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是剑客，怕他们明白过来运用气功把绳索再崩折了。方叔安一看是万无一失了，这才放心，告诉火头兵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管饭的头啊，不错，贵姓？免贵姓赵。赵头你辛苦点啊，在我们没离开三仙岛之前，你呢少睡点觉，我们一定重重有赏。关于这些人的饮食，你呀、啊、千万给注点意，别看他们是犯人，该给吃的给吃的，特别是给增加营养，留着他们这口气回去我们还有用，别怕花钱啊，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。好嘞，您放心，方爷，交给我了。一开始这帮小子赌气不吃，后来不吃这边真饿得很，又不想死，干脆吃吧，宁愿做个撑死鬼也不做饿死鬼。过去有一些人不炖荤腥，什么肉啊葱花啊、不吃，这阵有点反常，什么香吃什么。和尚老道也都开了斋了，房叔安心中暗笑，想吃什么给他们。徐良和白玉瑞分成两波在这监视着，500军兵日夜在这巡逻，外围还有1000多军队，看来是万无一失。就这一大摊后事儿，就不好处理。老少英雄帮完了忙了，向徐良提出来你想走，你们也打了胜仗了，目的也达到了，我们还在这跟着干什么呢？结果让徐良全给留下了。徐良为这个事儿特为召集众人开了个碰头会，徐良要求大家再暂留一时，以防有变，另外恳请各位老前辈，你们最好把我们护送到东京，你们那时候再走我不挽留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怕途中出事，各位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走。就这么一说，大家也不能走了。可这些事情都好处理，就一件棘手的事儿不好办。陆小英、陆天林在这儿呢，他们俩有特殊的事儿。陆小英跟白云瑞的婚姻究竟怎么办？人家当个条件提到前边了，因为破七星楼、大战三仙观，哪有时间谈论这件事儿？如今一切的事都平息了。当然这事儿就变为最主要的了。陆小英把方叔安叫出去两回，问方叔安怎么办，我现在等着确切的答复你。方叔安呢就推喝了船，说你等等， 等我干老一会儿倒出功夫来，我就跟他说这件事儿。等我老叔张了完了，我就跟他说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 其实房栓嘴这么说，心里可敲开鼓了。他一看该办的事儿差不多少了，一半天就要动身离开三仙岛了，那么这个事儿必须把它确定下来。老方找了一次徐良，徐良也一皱眉。徐良一想，不乐意说也得说呀，要不回到东京这算怎么回事。山县徐良抽了个空，在这店房的后边收拾了一间比较肃静的房间，让房栓派人在外头站岗放哨，不让一般的人听，单独把白云瑞请到这儿来。白云瑞正在外边张着呢，一听说徐良叫他，他也没想别的，大踏步来到里屋。三哥，您找我？ 啊，我找你。老兄弟，坐下坐下坐下。 不行啊，我正准备囚车木笼，我看那活做的比较粗糙，我恐怕半路上他们跑了，打算叫那些手艺人加固，可这帮人没人盯着就不玩活，我还想监工呢。 啊，老兄弟，让谁去监工不可，换个人，你先坐下，我有点事情跟你商议。 好吧，徐良啊，就把白云生、爱虎派出去了，让他们俩监工，把白云瑞抽出来。徐良乐呵呵把门关上，先给白云瑞倒了杯水。 老兄弟，他们把你抓到七星楼，你受了苦没有？ 没有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就是捆着来的，有点不得劲儿，别的都没有。 哦，那就好。你现在觉着这个身子怎么样？ 没事儿啊，您看我不照样打仗吗？一点损伤都没有。 老兄弟，我跟你谈点事情。 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怎么吞吞吐吐？ 是有点吞吞吐吐，我不好讲。我且问你，那个陆小英你打算怎么办？ 本来白云瑞乐乐呵呵的，听徐良一提陆小英的名字，唰这脸就掉下来了。三哥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为国立功，该给他们什么赏赐就给什么赏赐，如果他不愿意要赏赐，那就走他的。您问我有什么用？ 老兄弟，你倒说得清楚，一推二六五，事实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不要跟我打哑谜了。 老兄弟，我看你们两个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。 当然了，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本来你跟我弟妹盖飞侠感情是好，他从中插一脚，怎么说怎么交代不下去。但是情况特殊啊，据我所知，人家陆小英把你给迷上了，对你有五次救命之恩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，这一次大破七星楼，要不是他把金光道人孔仙芝给请了来，能破得了楼吗？能把你救得出来吗？说句难听的话，恐怕老兄弟到了现在，这条小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颗。 老兄弟，我看就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下来，关于我弟妹那方面的事情，我们回去想办法再说服他，我想他通情达理，绝不会跟你计较此事。就是这件事情禀明当今天子，禀明包相爷，大家也会同情的。 老兄弟，我看那个姑娘不错，你 别说了。白瑞仓就站起来了。三哥，您说我什么都行，您就打我骂我，我绝不敢还口。 唯独这件事情你不能强人所难呢。我实话跟三哥你说吧，这个女人我烦透了，长得又不错，又有满身的武艺，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？为什么单单迷恋上我了呢？哦，他对我有五次救命之恩呢，我不领情，我没请他，他乐意，他活该。白瑞一说这话，徐良可有点挂不住了。永瑞，你怎么这么讲话呢？弄个别人奢侈往上把你救了，还弄个乐意，还弄个活该，你这种道理能嫁得出去吗？我就这么讲，对别人我感恩戴德，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大报，唯独对他我简直都烦透了，不是一回了，破裤子缠腿没完没散的。三哥，我不怕您生气，这事儿门都没有，不乐意。老兄弟，你别吵吵哈哈的，我怕别人听见不好，才把你找到这个地方来，你的火气也太盛一点了。那么我问老兄弟，你烦他在什么地方？人家救你哪点不对？兄弟，我希望你脑袋凉快凉快，但能通融通融，还是退一步的好。 不行，三哥，您找我就为这事儿，我走了啊，咱哥俩没什么可谈的。 白瑞站起来就走，徐良真有点挂不住了，过来一抓他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人情？白瑞这肩膀子一晃，那个意思呢，想把徐良的手给挣脱了，可能用力有点过猛了。徐良没注意，身子一摘，被好兄弟来个定墩儿。这下徐良这活可窜上来了，跳过去对准白瑞瑞，啪啪，就是俩嘴巴呀。你想白云瑞多咱吃过这亏，那徐良的脾气一向温柔，没想到为了陆小英的事儿，哥俩闹翻了。白云瑞用手一捂脸，这三哥你， 我打死你个王八绿球球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发疯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可放明白一点，不是说天下就你一个男人，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你不这样做你对不起人家，我们的良心上交代不下去。你别觉着你是如之何如之何，我看个狗屁不是。 这哥俩在这屋一吵吵，房树安在外头听见了，老方隔着门缝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耗子动到窝里反了，外边不打家里难的， 老方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没想到身后陆小英陆天林爷俩赶到了。 方爷，白云瑞和徐三将军是不是在这儿？你们怎么找事来了？ 我说你们先到前屋，我们这商量事儿呢，好吗？来来，这屋先别进，你躲开吧你。 陆小英掐住房栓的脖子，啪摔出有一丈远去，当一脚把门就蹬开了。他前脚进来，陆天林把门就堵了。陆小英的眼珠都红了，什么原因？方才屋里说话他听见了，你想那么连吵是带喊能听不见吗？别人不注意这个事儿，陆小英能不关心吗？他看见房树安三番两次找徐良，看见徐良把白云瑞叫到这屋来了，就知道是谈自己的事，所以他格外的留神呢。没想到断然被白云瑞拒绝，他是恼羞成怒啊，跟他伯父说清楚，这爷俩就到了。陆小英用手一指白云瑞的鼻子， 姓白的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的？ 哦，我救你五次，我活该， 我愿意。 对， 确实是我想这么办的。你白玉瑞一没跟我打招呼，二没给我下请帖，但是这话你可不应当这么说呀，你太寒别人的心了。姓白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愿意，我也不愿意了。徐三将军，我感谢你从中给我们撮合，但这件事情就算化为乌有。白云瑞，从今而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不过我奉劝阁下一句，迟早你是要后悔的。伯父，走。陆天林二话没说，带着侄女转身就走。房叔安这阵儿也从地上爬起来了，一听坏了， 别等会儿，老婶儿，刘父，我再给你们劝劝。老叔啊，你快去劝劝。 等房叔安再到眼前，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。说到这，咱必须交代一句，白云瑞啊，这篓子捅的可太不轻了。到了后文书，真是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么咱慢慢的再说。安下陆家爷俩远走高飞不提，白云瑞心里也不痛快，徐良也不痛快，哥俩谁也不说话了。徐良往外走了几步，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，老兄弟，好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树三哥一时糊涂打了你两巴掌，我相信你不会记仇吧？ 怎么能呢，三哥， 我没说吗？您打我应该打，骂我应该骂，兄弟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但愿你口心如一，这件事情不要对外说了，走吧。不欢而散。那么这些剑侠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，徐良不能瞒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风僧醉不提凌空，事后把这件事情向这两位老剑客说了。白云剑客紧皱双眉呀，心说这事还真不好插手，如果以师父的身份压迫徒弟非成亲，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。但是从情理上讲，云瑞断然拒绝也不合适，因此是不加可否。到了第二天，老少英雄起了身了，再看这囚车呀，一大溜啊，头一个金灯剑客夏翠良，第二个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方天画、詹明奇、五阴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、老道萧德成都在后边。徐良心中暗想，离开三仙岛奔东京，万水千山，但愿一路上一帆风顺，可千万别发生意外。